第十九集，愤怒的伊利丹。燃烧军团并没有像预料中的快速重整大军再度攻来，这让暗夜精灵看到了希望，只有罗宁和布洛克斯没有盲目乐观。拉文凯斯命令将士们再休整一天，尽管这两位外来者也认为休息是必要的，可他们明白燃烧军团绝对不会在这段时间里毫无动作，阿克蒙德一定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战术，敌人每拖延一秒都会让他准备得更加充分。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失踪的消息在暗夜精灵部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加洛德影哥看起来更是出离的愤怒。这也难怪，他肩负着保护这群施法者的重责，不能让他们出现任何差池，现在居然有人在他的鼻子底下擅自脱离了大部队。 拉文凯斯大人肯定会为此扒了我的皮。 在前往拉文凯斯的帐篷途中，加洛德影哥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泰兰德在送走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之后已经归队，他主动提出要跟队长一起前来帮忙解释这件事，但纵然如此，加洛德影哥还是一脸慷慨就义的模样。他确信光凭放走这么有价值的成员这一条罪名就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想的果然没错，拉文凯斯刚听完这个消息后厉声咆哮着砸翻了旁边的小桌台，各种图纸和文书散落一地。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愚蠢的行为，他们这么鲁莽会让整支大军都受到威胁的，要是敌人听说有两位强大的施法者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抛下了我们。 他们没有抛下任何人，大人，只是去找帮手了， 找龙类帮忙。他们俩一现身恐怕就会被那些家伙吞到肚子里去了。之前跟在那法师身边的宠物飞龙算是听话，可其他狂野的飞龙呢？ 大人，龙类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有智慧的生物，他们知道的事情要比我们多得多。 对，而且他们还会不等我们开口就将我们全部吞到肚子里。嗯，艾露恩姐妹会的成员跟这些事又有什么牵连呢？ 我们曾经见过面，大人。 啊，对对，没错，我们是见过。这不是你那位朋友吗，伊利丹？ 是的，大人。 我原本指望你们俩能劝劝年轻的马法里奥呢。我知道克拉苏斯大师是听不进劝说的。 啊，马法里奥本来是想回来的，但他的导师暗示他应该跟克拉苏斯大师一块儿去。 导师？你指的是关于半神塞纳留斯的那些胡话？ 伊利丹能证明半神塞纳留斯的存在。 是真的，大人，塞纳留斯确实存在，我见过他。 哼，先是巨龙，现在又扯上半神。既然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神灵和魔法助阵，为什么还会被打得一败涂地？看来这位半神一定也有不愿帮助我们的理由。 塞纳留斯和他的同族在用特有的方式对抗恶魔。 说起恶魔，那两个蠢货难道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杀手暗害吗？要是还没等他们找来援军就先死于非命。你们怎么这个表情？难道他们已经遇袭了？ 是的，大人，我跟姐妹们赶去帮忙击退了那群恶魔，他们俩都没受伤。 泰兰德便简要向他讲述了在附近发现杀手的经过。当他听说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已经脱离大军进入树林时，吓得惊慌万分，赶忙和姐妹们骑上黑豹以疾风之速追赶两人。赶到时发现他们已经被恶魔包围，祭司们不顾自身安危冲去救人。虽说有几位姐妹不幸牺牲，可他们全都明白克拉苏斯和德鲁伊对这场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 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说到这里，伊利丹在旁边轻轻地哼了一声，拉文凯斯领主却始终听得全神贯注。当泰兰德提起那个挥着鞭子的恶魔时，他的眼中亮起了光芒。 看来那一定是某位恶魔指挥官，应该是杀手的头目。 嗯，似乎是这样。那恶魔非常强大，不过玛法里奥还是从天空召唤了闪电将他杀死了。 真是好样的。所以那位德鲁伊才更应该回来跟大军会合，我们需要他的力量。 我会率领月之守卫来填补他擅自离开造成的空缺。 也只好这样了，伊利丹，也只好这样。另外，罗宁大师，你能否向我保证不会像你的同伴那么冲动擅自离开？ 我希望我们能够击败燃烧军团，大人。 这可不是令我满意的答案。不过我早知道你们会这么说了。影戈队长。 在，大人。 我原本想要狠狠地惩罚你失职的行为，没能看管好这几个人，但我越了解他们，我就越发怀疑任何人也没有控制他们的本事。你能在这段时间让他们没出意外，就已经很值得称赞了。希望你能再接再厉，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就要确保他们安然无恙。 遵命，大人，谢谢您。 不用谢我，我很同情你。拿我的行军地图来。另外，现在你们全都可以退下了，去好好休息吧，也包括你，伊利丹。唉，月神呐，别再让这群事发者来烦我了。 是，大人。 女祭司，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的脑袋还长在脖子上。 影戈队长，你不用。 泰兰德。 伊利丹，你。 我没法再保持沉默了，这一切都是玛法里奥幼稚鲁莽的行径造成的。如今这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根本就不配拥有你。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 听我说完。我之所以接受他对德鲁伊之道的追寻，是因为我知道他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在所有人当中，我自认最了解哥哥的野心。 玛法里奥他不是这。 泰兰德。他走上的是危险的异端之路，毫无任何可取之处。我早就觉得他应该跟着我走，只有永恒之井才能解决所有问题。看看我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多大的成就吧。现在连月之守卫都要听我指挥。我已经带领他们消灭了不少恶魔，玛法里奥的做法只会害苦他自己，甚至还有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对我们俩都很有感情，我们两兄弟也都很喜欢你，早就知道其中一位会成为你中意的伴侣。我原本不想干涉你的决定，让你听从内心的声音做出选择，可我今天必须把话说明了，我要保护你，不能让你受到玛法里奥的伤害。我再强调一次，只有永恒之井才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力量源泉，就连艾卢恩的祭司们也释放不出我那么强大的法术。跟我走吧，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还会教你那些你在神殿中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让你明白永恒之井到底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力量。只要我们俩同心协力，就算那群月之守卫全部加起来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将会灵体合一，我们将会。 伊利丹，请你自重。 泰兰德。 你刚才的话不仅是在侮辱你的兄长，也是在侮辱你自己，伊利丹。你的推断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玛法里奥在拼尽全力拯救我们，他所选择的道路很有价值。或许只有他才能让精灵一族免于覆灭。永恒之井遭到了污染，恶魔们也像你一样正在从井中汲取力量。这说明什么？ 荒谬，你居然拿恶魔跟我比。 马法里奥他。 马法里奥，马法里奥，又是马法里奥。我现在明白了，我在你眼中就是个蠢货，是个小丑。你早就做出了选择，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我没有那么想。 马法里奥，马法里奥，马法里奥。愿你们二人永结同心，幸福到老。前提是我们能活下来。 伊丽丹。 萨曼提斯。 布洛克斯。 是我。他伤害你了吗，萨曼提斯？ 不，没有，只是有点误会。 哼，那家伙误会的可真多，低估的也不少。 放心吧，我没事。你有事要找我吗？ 嗯，也没什么。 你折返回来，是怕伊丽丹会对我怎么样吧？ 萨曼吉斯，我这卑微之躯欠你太多了，当然也欠那家伙。 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是？ 没事了，就当我没说。 谢谢你回来帮我，布洛克斯，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知道，马法里奥也一样。 但愿如此。 布洛克斯的目光始终跟在伊丽丹身后，没有移开。洛宁停下脚步，看着布洛克斯和泰兰德在不远处交谈。他非常清楚，布洛克斯为什么会突然回去找泰兰德。如今伊丽丹对他的感情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非但没有把哥哥的生死放在心上，反而似乎是想趁着马法里奥不在的这段时间放手追求泰兰德。不过罗宁并不关心这三个年轻人的三角恋情会发展成怎样，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林地中的那场偷袭。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双双全身而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他们的这场胜利还是让罗宁忐忑不安。跟他们交手的是训犬者哈卡，光是想想这个名字都让罗宁胆寒。那个总是挥着鞭子的恶魔能够召唤出无穷无尽的邪能兽大军，专门克制施法者。在燃烧军团第二次入侵期间，有无数达拉然的法师惨死在哈卡爪牙的手上。是啊，罗宁有充分的理由在听到训犬者哈卡的大名时感到绝望，可还有别的事令他更加恐惧，那就是哈卡死得早了点。哈卡将来是会死，但绝不是死在对抗暗夜精灵的这场战争中，时间完全不对。哈卡居然现在就已被消灭，这说明未来必定会变得不同。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杀死了那强大的恶魔，第一次大战恐怕也会以失败告终。